每个跳动的音符都被赋予了很多想象。 下午两点，大家好，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关注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 给你更多可能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拉萨96.1，深圳101.2。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静池，来关注一组旅游资讯。2017北京国际风筝节暨京津冀风筝交流活动昨天在北京园博园开幕，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500多名风筝爱好者的参加。开幕式上，风筝爱好者们在会场上放飞各种造型的风筝，天空中五彩斑斓，场面壮观。今年的风筝节期间还将特别推出京津冀风筝邀请赛。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将于5月6号在国家级特色小镇房山区长沟镇举行。本届长走大会共设置了8公里共享之路、16.5 公里的宜居之路和21公里创新之路三条路线。长走沿线还将布置图片展，让参与者体验 VR、 享受体能提示、持杖走等专业服务。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本月24号起将全面启用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有效期内的本市通行证不受影响。此次换发的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内嵌非接触式集成电路芯片，前往台湾签注不再采取贴纸的方式，而是直接打印在证件背面，可以重复擦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史料陈列厅于5月8号至12月13号暂停对外开放，进行升级改造。纪念馆基本陈列人类的浩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从2007年建成开放以来，迄今为止历时10年，累计接待海内外观众5000多万人次。为推进大理洱海保护治理，云南大理洱海环线近2000家客栈餐馆被陆续关停整顿。专家表示，大理的做法给如火如荼的民宿行业发展敲响了警钟。客栈经营者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忽视环保，政府也要把环保工程作为未来旅游开发的基础性工程，重视环境承载能力。武汉市今年将推动成立旅游发展委员会，武汉还将配套推出旅游警察、旅游工商分局、旅游巡回法庭等系列新举措，让游客不再遭遇维权难。武汉市旅游局的数据统计显示，去年武汉全年接待游客2.33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505.72亿元。好的，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次由小五编辑静池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更多消息欢迎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 APP， 感谢收听。 天气变化早知道，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带您进入 News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首先来了解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9到22度；天津多云转晴，11到22度；上海阴转多云，14到22度；重庆阴转多云，15到21度；哈尔滨多云转晴，4到14度；长春晴，4到16度；沈阳晴，6到19度；呼和浩特晴，2到15度；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兰州晴，5到20度；银川晴，3到17度；西安晴，8到21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16，天津1，上海74，重庆25，哈尔滨16。 3岁前的宝宝更需要妈妈的悉心照顾，就像补钙选迪巧一样。淡奶口味颗粒钙剂，呵护宝宝娇嫩味蕾，专注母婴钙营养，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任性挑，房源好值得挑，平台大放心挑，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音乐里有故事，有生活，生活里有期待，有梦想，人生路漫漫，厦门航空带你心随向往，飞向音乐里的诗和远方。厦门航空带你徜徉 Music Radio 快意音乐。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恣意听歌的每一天，惬意的午后时光，还有这一刻突然涌上心头的幸福感受。 快意音乐 Music Cheer You Up。 如果我眨了眼不会看见那颗流星，如果再慢一秒我会在街角和你相遇，爱的出现一点都不讲理，玫瑰花一瞬间开满了大地，到底爱你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只知道心在动摇，丘比特在微笑，哦啊，是一种直觉，是一种本身，哦啊，想要时刻随时启动，挡不了。 当浪漫来袭，脸颊在燃烧。当你给我第一手独家拥抱，我的心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为了你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哦哦。 想每天这么想你，爱不是电影，却比电影更有戏剧性。你就在我需要的时候来临，在背景音乐里对你动了心。我在阳光下披上了你的外套，也在你怀里看见了幸福的一角。哦啊，在你的双眼。 最好的事情莫过于 期待的事情即将要到来了，不管是即将到来的周末，即将到来的初夏，即将到来的一切好事情都在这首歌当中有所呈现。这是来自于艾尔萧亚轩的《浪漫来袭》。我想当你心蹦蹦蹦蹦跳的时候，就是在倒数计时的时候。在周五下午的14:1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由心理图心感受的厦门航空为你带来的快意音乐。我是静池，刚刚听到艾尔萧亚轩的《浪漫来袭》。我觉得浪漫其实跟季节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你心目当中的温度啊。 I really like you, Kelly Jepson. I really wanna stop, but I just got the taste for it. I feel like I could fly with the ball on the moon. So honey, hold my hands, you like making me wait for it. I feel like I could die walking up to the room. Oh yeah. Late night watching television, but how we get in this position? It's way too soon. I know this isn't love, but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没有你，我的音乐旅程寸步难行，你的一票是鼓励我继续前行的音乐能量。我是方大同。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都说吊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坐便器6年超长质保，恒洁卫浴，恒于心，专于智。 微 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就用蓝舍硅藻泥。 听说夏洛最近没烦恼啦？ 为什么？ 厦门航空厦门至洛杉矶直飞航线6月27日正式开通，还有机上美酒美食与空中 WiFi， 让你的夏洛航线没有一点烦恼。详询厦航95557。 用音乐诉说我的态度，让全世界为我寂静。这次只听我唱，我是陈梓彤。这首歌是我加盟环球音乐后的全新单曲 Don't Say。 现在开始不说爱，勇敢听爱。 风度 Men's Uno 四月刊明媚来袭，黄轩再度登峰，展现儒雅温润中纯净的少年气，双封面精彩加倍。搜索并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风度 Life， 开启时髦新一年，明星故事，潮流文化，品质生活，尽在风度 Men's Uno。 以下是上汽大众 Take Care 爱车课堂时间。 小关，最近我的车怠速抖动，动力下降，油耗也有所上升，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发动机内部有积碳了，让我们的专业技师做一下全面检测吧。 好的，那平时要注意些什么才能减少积碳呢？ 首先，一定要去正规的加油站，劣质燃油杂质多，非常容易产生积碳。已经产生积碳了，推荐您使用上汽大众的发动机养护产品，能有效清除进气、润滑和燃油三个系统的积碳，稳定怠速，降低油耗，提升动力。最后要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里程为爱车定期做保养，以养代修，才能保持爱车的良好使用状况。以上信息由上汽大众诚意提供。上汽大众 Take Care，匠心制成。 人的正常心跳1分钟75次， 因为它 加速狂飙。 全球华语星光舞台汇聚一整年的流行最强音，此刻这里就是世界的焦点。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5月7日在北京见证2016年最赞歌手全球加冕， 详情请登录全京党央广网活动专页，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或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你距离荣耀时刻只剩一张门票的距离。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世界很大，走进它才会被它的美好所打动。为美好多一分改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作航空公司厦门航空邀您回到 Music Radio 快意音乐。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回来，在心里图心感受的厦门航空为你带来的快意音乐，我是静池。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郭顶，他的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专辑。这首歌在空旷的空间里听，仿佛置身在太空，水星记。 让迷晕你眼睛，银河有几颗星，穿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 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担心，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当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很有失去，至少可以陪着你。 这首歌来自郭顶2016年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第二波抒情主打歌叫做《水星记》，他用了一种人类面对空旷宇宙时的渺小感觉来描写自己对待情感的态度。他说，很多事情当你想要触摸，却发现它已经消失。这首歌用了一种很科幻的观念来看待世界，比如他说，离开以后并不是真正的离别，因为我们都处在了时间里面，以任何一种方式存在，我们都无法逃离时间和过去。我想这首歌有种站在宇宙中心呼唤你的感觉。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这支林俊杰写给容祖儿，这首歌的概念是说，每个人都有99面的自己，当你找到了第100面的自己，也许你就变成了那个完整的你。来自于容祖儿，第100个我。 他说我总是笑着的，他说99种我，开心着，同时担心着，在家里只穿白色，看漫画，配咖啡，只饿，假装勇敢，全胆小呢。他不知道里面说的第100个。小小的脸装满孤单的生活，希望下大雨然后喝一杯可乐，等待爱能成个空来打扰我，但是一眨眼下一个工作来了。100个我，他一直没说。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最多好音乐，我是周杰伦。 体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五亿大派奖， 三元最高可中2400万。 体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五亿元大派奖， 三元比两元固定奖奖金翻倍， 遇见就有可能。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年度校园人气大奖，入围的有张碧晨。 我想拥抱着海浪，我想行走在云上，我想世界都变。 汪苏泷， 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 苏醒， 就这样越来越近，时间也为我们而暂停， 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近， 这一颗年轻的心有一种。 张磊， 后来你好吗？我会得到什么回答？ 刘明湘，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逼不出靠下的，因为你眼中我是。 Eric 周星哲， 跟我一起让你甩开烦恼。So let it go。 韦礼安， 我的黄头，我的哀愁，其实相遇不多，我的玲珑，我的懵懂，孤独孤独。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体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五亿大派奖， 三元最高可中2400万。 体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五亿元大派奖， 三元比两元固定奖奖金翻倍， 遇见就有可能。 世界很大，走进它才会被它的美好所打动。为美好多一分改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作航空公司厦门航空邀您回到 Music Radio 快意音乐。 池塘边 我们都觉得春天的叶子似乎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但其实它们从冬天就开始了赶路，所以在春天的时候能够准时出现。就像很多人之所以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的位置，是因为从前一起走过那些岁月。这是来自于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那些情感穿越过了时间，一直到现在都还保持着新鲜，但它已经老得像一张旧报纸。其实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能够看它变老，因为有些人在后来也只能够从朋友那儿听说。 从朋友那边听说你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你好久，忘记是什么时候，好多话你都说错，其实你不爱我。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这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听说你说我总是听着别人说，不说出口，是怕你觉得我还寂寞。听说我听说，你说你的手已经有人握，会难过也不说，是怕你还担心还没人。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你好久，忘记是什么时候，好多话你都说错，其实你不爱我。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这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之间的默契。说，听说，你说我总是听。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搭乘本次的音乐国际线。为了保证您的正常收听，请全程锁定我们的频率。准备好了吗？音乐国际线带你倾听来自世界的声音。 Welcome aboard。 音乐国际线，今天我们抵达的站点是越南。2013年，因参演电影《好医生》而被大家所熟知喜爱的越南歌手 Miller， 1991年7月5号出生，有着清新亮丽的外表和十分优美的嗓音，是当下越南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2009年出道并发行了首张的 EP， 但是出道之后却反响平平，而之后更经历了2年的沉寂。2011年底离开原公司，并签约新东家，重新开始了歌手生涯。发行的单曲《在英国的第一天》随后成功登上了越南的歌曲榜，这对 Miller 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之后他更加的努力，发行了多首单曲，并且也参与了戏剧演出，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雨中等待》是 Miller 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前奏中钢琴伴着轻轻的雨声缓缓引入，男声低音伴唱惊艳开场，动感旋律加上 Miller 清澈而干净的嗓音，一瞬间便秒杀听觉。尤其进入第一段副歌前的假声，更是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整首歌旋律抓耳又洗脑，听过之后便不自觉地开启单曲循环。音乐国际线，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来自越南90后美女歌手 Miller 的声音，一首《雨中等待》即将送上。 Trong lòng mãi mãi em khóc. 蓝天白云，有你才美。厦门航空带您飞越纯净天空。 全世界女性的地位正与日俱增，但种种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仍屡见不鲜。目前有超过150个国家还存在歧视妇女的法律，一些严重摧残女性身心的童婚、割礼等陋习依然没有废除。全世界约1/3的女性经历过某种程度的暴力，在各项经济和社会决策中，女性话语权面临严重缺失。如何真正消除性别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关心的问题，也成为联合国未来15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政府重视女性权益保障，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升高，并在20多个省市区发布了贯彻实施反家暴法的配套制度和政策文件。2017年，厦门航空与联合国签署协议，成为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航空公司，呼吁社会为所有女性赋权，保障妇女和儿童获得教育、保健、体面工作和参与政治经济决策的平等机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在行动。 作为国内民航企业界的标杆，厦门航空身兼社会责任与使命，从我做起，以民族促世界，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 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航空公司厦门航空。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低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低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低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低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年度新人奖，入围的有许魏洲， 我要的力量，我要的梦想，脚下的路一直在前方，我要的光芒，我要的方向，绝不轻易的倒下，我要的力量。 刘明湘，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逼不出靠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猜测。 冯建宇， 给我一次风全世界，给我一次完美的表现，给我一次最火的瞬间。 张磊， 后来你好吗，我想听到什么回答。 宋炳洋， 但为什么红楼，我却在你眼中看到了星空，等大雨点落莫名的。 王青，鼓鼓， 为爱而 赵永新， 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 黄礼格，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欢迎回来，在心里图新感受的厦门航空为你带来的 Music Radio 快音乐，我是静植 Justin Timberlake。 I got this feeling inside my bones, it goes electric wavy when I turn it on, off from my city, off from my home, we're flying up no ceiling when we in our zone. I got that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Come on,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And under the lights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getting you close. When we move, well, you already know.Nothing I can see but you when you dance, dance, dance. Feel a good, good creeping up on you.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Come on. All those things I shouldn't do, but you dance, dance, dance. And ain't nobody leaving soon, so keep dancing.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So just dance.It's in the air, it's in my blood, it's rushing on. I don't need no reason, don't be control. I fly so high, no ceiling when I'm in my zone. Caus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You're more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stop. 电子音乐真的不仅仅是靠合成器加低音就可以营造出让你跟着摇摆的律动感，这首歌里其实有很多小细节，不知道你有发现吗？背后的和声，还有他们的拍手，以及爵士乐当中一些吹奏乐器，快乐情绪就这样被他抓到了。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Can't Stop the Feeling。 在上一张 R&B 专辑以后，这一次又再次回归舞曲，希望下一张专辑有新的动作。这位歌手呢，他的每一张专辑都会有新的动作，我们也很期待他的新作啊。他是王力宏，他有十八般武艺，这首歌就叫做《十八般武艺》。 是，我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是不是我又在让继续给爱带动全场观众朋友？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我们爱源源不绝。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往你的背后忘掉。是，就像轻敲敲弦乐送到全世界，又更新一遍。什么时候写到你精疲力竭？送你的十八般武艺，掌声无二独一，世人都在注意。天下的十八般。都是为你，都是为你看为 怕你能点头来肯定我的努力。是，我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变坏，带动人生欢动？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我的音乐源源不绝。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担忧往你的背后扔掉。是，就在轻快交响乐送到全世界，有点心变，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笔尖？送你的十八般武艺，就是不二主义，世人都在。 有音乐，有厦门航空，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厦门航空，在 Music Radio 快意音乐的陪伴下开启炫彩旅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作航空公司厦门航空。 法国巴黎塞纳河畔，金碧辉煌的卢浮宫中，米洛的维纳斯，孤芳不自赏。 2020年，1:0.618。这是人类迄今所能创造 最亘古不变的 黄金比例。行走在世界，殿堂级的艺术留给最挑剔的旅人， 最辉煌的荣耀属于最动听的歌曲。 华语流行乐坛顶尖指标，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超越巅峰，璀璨启程。 更多详情请登录活动网站央广网，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 盛汽通用汽车盛装亮相2017上海国际车展，三大品牌47款展车打造强大阵容，别克、文利五携手全新一代君威双星闪耀，雪佛兰全功能运动概念车 Chevrolet FNRX 全球首发，凯迪拉克概念车 Escala 亚洲首发亮相。与众多新品交相辉映的，还有三大品牌融合前沿技术的科技体验、展台互动和文化展示，绿色与智能科技创领未来。盛汽通用汽车诚邀您的莅临。 地球平均气温上升一度，北极熊、海象、海豹将被迫离开赖以为生的家园。 上升三度，森林大火席卷亚马逊雨林，全球半数人口将成为气候难民。 上升五度，两极冰雪将完全融化，沿海陆地将频繁遭遇海啸。 上升六度，全球95%的物种都将消失。 生活有态度，气温低一度。 4月22号，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用行动让改变成为可能。 用纯净音乐点亮地球好气色。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下午三点，有点疲惫的话，要不要来杯下午茶呢？春意盎然的四月，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广州87.4，南京98.9，上海107.7。 新闻资讯抢先报，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静时，来关注一组影视资讯。苏有朋昨天在北京举行了苏有朋 Next 小型答谢宴，庆祝他执导的第二部导演作品《嫌疑人 X 的现身》票房破4亿。当晚赵薇也惊喜亮相现场，并宣布与苏有朋共同成立一本影业，好友林心如、范冰冰通过 VCR 送上祝福。由陈正道执导，黄渤、徐静蕾、段奕宏、杨子姗、徐伟宁主演的电影《记忆大师》即将于本月28号在全国上映。今天片方发布了电影终极预告，从记忆和现实的双重视角串联起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城市反恐电影《拆断专家》将于本月28号上映，片方近日曝光了超长终极预告，从故事、情感、场面等多角度为观众进行了预热。京剧电影《穆桂英挂帅》昨天在北京朝阳京剧文化艺术中心献映，之后这部电影将在其他影院和文化中心全年免费或低价放映。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展映片单近日正式公布，共有19部剧情长片和10部短片。导演双周单元创建于1969年，与国际影评人单元一起组成了戛纳电影节两大平行单元。加拿大电影《灰暗之光》昨天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影片讲述了一位女演员和女编剧对艺术创作全力以赴，当获得现场演出机会时展开最具野心的创作的故事。影片在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进行了全球首映。由李成斌、张艺兴、陈都灵主演的电视剧《求婚大作战》将于本月24号在东方卫视首播。剧中，李成斌扮演的成熟温暖肖老师与张艺兴扮演的青涩少年小赖形成了鲜明对比，两人为追求心中所爱，各自展开了行动。由韩庚领衔主演并首次担任制片人的科幻剧《失忆之城之空气的囚徒》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现场韩庚分享了首当制片人的感受，坦言把自己的很多想法都融入到了剧集中。《花儿与少年三》将于本周日在湖南卫视开播，这期节目是杨佑宁的综艺首秀，他将携手好兄弟陈柏霖、井柏然等人穿越三大洲，展开奇幻冒险之旅。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次由小五编辑静直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更多消息欢迎搜索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 APP， 感谢收听。 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畅快分享新闻资讯。以上新闻资讯由斯利安叶酸赞助播出，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达英伊可欣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来自小敦豪，天亮就飞吧，来自于第一季中国新歌声的冠军，这是他在比赛之后的首支原创作品，叫做天亮就飞吧。这首歌也是他在面对夺冠后的压力和争议给出的最佳回应。所以天亮就飞吧。各位好，这里是心理图心感受的厦门航空，你带来的 Music Radio 快音乐，我是静池。进入到第二小时，来听宇宙人往前。 慢慢张开了眼睛，忘了天空多美丽，你是否也和我望着一样的雨，以为渺小的自己忘了有奔跑的权利，是什么让我绑住我的心。 都说吊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坐便器六年超长质保，恒洁卫浴，恒于心，专于智。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就用蓝舍硅藻泥。 听说夏洛最近没烦恼啦？ 为什么？ 厦门航空厦门至洛杉矶直飞航线6月27日正式开通，还有机上美酒美食与空中 WiFi， 让你的夏洛航线没有一点烦恼。详询厦航9555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年度最受欢迎唱片，入围的有 杨丞琳《年轮说》。 合唱团 Lion， 我们就是一包饺的猎人，你我都存在。 We are the Lion， 放开你的懦弱，交出你。 锅顶飞行器的执行周期 还有多远才能进？ 天自传， 泪心爱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 林忆莲陪着我走 In Search of Lost Time。 有了你开心的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正是 阿四，我愚蠢的理想主义。 直到你又出现在我的路口，当我像个风筝被风吹得忽近忽远，你手中紧握我的线，当我像卷树叶疲倦在阴霾的秋天，你是泥土为我遮掩，当我真心真意。 陈粒小梦大半，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我要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回来，在心里图新感受的厦门航空为您带来的 Music Radio 快音乐，我是静池。这首歌前奏的感觉有点像是橄榄树，又像是带我们回到了音乐国际线，去到了狂野的西班牙。但实际上这首歌的原版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摇滚歌，叫做《光之翼》。时间是在周五下午的15点20分，是可以肆意遥想远方的时间。这首歌可以让你放松并且平静下来，然后再准备出发。这是来自于岑宁儿，《光之翼》。 静静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 塑胶的键盘滴答发响，机器的声音温柔呼唤，抛弃了不完美的肉身，跃出了现实的天窗，敞开透明翅膀，朝着月亮飞翔，搜寻最美一个现实的天堂，越过世界尽头，跟随我的预感，乘着幻想的风，散落无数的光芒。 岑宁儿的《光之翼》，这首歌翻唱自王菲2001年的《光之翼》，改编的版本削弱了原曲当中的能量，给你带来更加飘摇的感觉，把狂放的摇滚乐变得柔情和摇摆，在音乐中选择自由。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在经历很多以后唱出的这首歌，叫做《动物世界》。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海洋显得纷纷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这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打卦，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太假，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不再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 为情表现到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总患孤寡。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机场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度过童话，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太假，我们可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有顺劣太字典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万一出高贵优雅，腐烂的欲望下，初心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着昂贵的木马，巢穴一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 别走开，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郁可唯。 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任性挑，房源好值得挑，平台大放心挑，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风度 Men's Uno 四月刊明媚来袭，黄轩再度登峰，展现儒雅温润中纯净的少年气，双封面精彩加倍，搜索并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风度 Life， 开启时髦新一年，明星故事，潮流文化，品质生活，尽在风度 Men's Uno。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宝贝，春天就在中国国旅，四月五日起登录中国国旅的官方平台，就有价格超低的出境游、国内游的春季旅游产品供你选择，在线下单满1000元立减100元，只要登录中国国旅官方网站、 APP、 微信服务号，全国的小伙伴们均可参加，去中国国旅找你要的春天吧。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Number ten， 小球庄娟英七分满。 Number nine， 杨宗纬张碧晨凉凉。 Number eight， 王明俊王力宏飘向北方。 Number seven， 薛之谦高尚。 Number six， 张希曹芳认真的老去。 Number five， 小雨宋宁宇同在。 Number four， 陈楚生 Spicy 侦探 C。 Number three， 佳佳看透。 Number two， 霍尊素颜。 梦回一见春光流泻。 Number one， 五月天任意门。 曾走过无数地方和无尽岁月， 清清润润好知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锁定每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我是李晨，选择东风标致308，高颜值有实力，要你绽放。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由东风标致308实力放送。 世界很大，走进它，才会被它的美好所打动。为美好多一分改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作航空公司厦门航空邀您回到 Music Radio 快意音乐。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林宥嘉凭借今日营业中入围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最受欢迎唱片。在时隔4年之后，林宥嘉首次担任统筹制作，完成了他自己参与度最高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中就像一家包罗万象的小店，囊括了他自己对音乐对生活的品味，也凸显了自己的音乐特质。从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认准红色版本，或者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更多详情请登录央广网或者关注音乐之声的微博微信。下面来听林宥嘉专辑今日营业中当中的首播主打歌，叫做天真有邪。 撒谎之前有句话再不说，让你笑过就没勇气赤裸。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奋不顾身的天真瞬间化成一路走来的伤痕。我怀念我的笨爱人，你太知道爱一个人怎样爱一生，你在他干净无菌主题乐园加进了坏人，可怜无邪那颗心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变得狠，狠得好的不凡。 袖，名叫坠落。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人愿意把第一句奖赏给未经污染的灵魂？虽然天地也无人，若非必要唤醒防御的本能，能不能等一等？ 来自于林宥嘉个人专辑《今日营业中》当中的首播主打歌，叫做《天真有邪》。这首歌作词黄伟文说，2013年在北京看了一场林宥嘉的演出，被舞台上面纯真又魅惑的林宥嘉打动，所以想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真有邪》，描述了人们在经历过爱情的伤痛以后，从一个天真无邪的人成长为一个天真有邪有故事大人的过程。有人说，从无所畏惧到自我防备中间只需要经过一个人的过程。林宥嘉的专辑当中有一种一往无前，一开始知道了结局的宿命感，好像一个人站在时间的入口，被一下子推进了命运。一眼万年，一眼瞬间，张惠妹，萧敬腾。 茫茫的星光洒在长长路上，想念的冰凉，你知道吗？你浅浅的像深似海的眼光，都能掀起我滔天的巨浪。 你相信吗？这是命吗？这次我们放弃抵抗，哪怕拥抱在身上划下深深的伤，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哪怕是最后画面，我的世界因为爱过而完美，谁都 thank you. 是最后挂念我的世界，因为爱过 Music Radio plays the music you love. This is Chin Qi Qin. Welcome to 一汽丰田卡罗拉专题。大家好，我是小勇。 大家好，我是一汽丰田邵学斌。 现在的汽车技术的发展是越来越快，随着城市发展和用车需求的变化呢，小排量的汽车成为了顺应时代的一种产物。 是的，说到小排量汽车，一汽丰田的卡罗拉在2016年9月推出了一款搭载 1.2 升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卡罗拉 D4T 车型。 是的，卡罗拉的 D4T 车型呢，凭借丰田通过开发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而积累的这种阿特金森循环技术，还有燃烧改良以及降低能耗损失技术，都达到了世界水平的36%以上的高热效率。 是的，卡罗拉 D4T 车型搭载的 1.2 升轻量化的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集合了十项革新技术于一身。主要的结论上就是在动力性能、燃油经济性和可靠性方面实现了更大幅度的提升。 其实呢，从目前的这种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呢，我们能够看出小排量涡轮增压车型现在也是受到了车企和车主们的喜爱。 是的，我们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其实不只是降低了油耗，小排量不只降低了油耗，但是呢，并不丧失大家对追求速度的需求。 特别是现在空气质量不是特别好，新卡罗拉呢还配备了具有 PM2.5 过滤功能的空调，在雾霾天气的时候去出行也能够保障车内的良好的空气质量，相信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这类车型的。 除了刚才提到的 D4T 发动机，我们也要介绍一下 SCVT 超级智能无级变速的变速器，这是一段黄金组合。在动力源源不断输出的同时，我们有个智慧的变速器把这个动力分配到了各种路况上，极大的提高了燃油的经济性，而且给驾驶者带来很畅快的无间的操控感。 那么如果这个小排量汽车能够保障动力和性能，同时又能够保持比较低的油耗和废气排放，相信呢会有更多的人去选择它，出行呢也会更加的环保。 虽然很多车企都在小排量的车型上 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努力，但一汽丰田的卡罗拉历经了50年历史，11代车型，每一代都是时代的引领者，不断的技术革新和贴心的售后服务，这是赢得消费者50年青睐的根本原因。 看来呢，卡罗拉这款车真的是很用心的在为用户去着想。 那么进入中国，卡罗拉的发动机是根据中国的气候、油品、路况和用户习惯不断的进行优化。我们优化了燃料和散热系统，不挑油，不烧机油，有自然吸气发动机更好的长保养间隔，可靠性是非常高的。 好的，本节目由一汽丰田特约播出，下期见。 都说要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坐便器，6年超长质保，恒洁卫浴，恒于心，专于智。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就用蓝舍硅藻泥。 2016年华语乐坛耀眼答卷， 全球华人认同，口碑人气双料好歌。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20大金曲。杨丞琳年轮说， 是谁寂寞夜里白石欢乐雨，前世挣扎梦醒。 Hebe 田馥甄余波荡漾，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万年的光。 维里安 Intro， 我的黄昏，我的哀愁，其实 方大同放不过自己， 放不过自己，我忘不过去。 鹿晗某时某刻 Catch me when I fall， Who's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世界很大，走进它才会被它的美好所打动，为美好多一分改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作航空公司厦门航空邀您回到 Music Radio 快意音乐。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希望你 fine 偶尔也会想念你的坏，不要忘了随时保持联系， remember 要乖 oh please don't try why I'm walking bye。 我喜欢你，你也刚好喜欢着我，我伸出右手，你也默契地伸出左手，我拥有你，你也刚好拥有着我，完全不需要干柴也能生出烈火。爱这个字虽不轻易说出口，却莫名感动于这单纯时候，和了一起升起你的自由，这一刻很值得。爱这个字虽不轻易说出口，但不代表我的爱的折扣，你温柔早已经把我渗透。 Brand new babe， 感受着当下，提醒自己别再犯错。Check out my watch， I'm a girl， I'm a granddad， dance on my side， we'll do everything we want。 Meet you city， 甜蜜你手心握握手， everywhere is Paris。 说到底是你的声音还是音乐，我早已分不清。 When we fresh out then we go down， When you touch me go another round， 当你出手我早已融化。 Help me help me ain't nothing wrong， Take me on a day， Take me on a day。Take me on a day， I 这个字虽不轻易说出口，却莫名感动于这单纯时候，和了一起升起雨的自由，这一刻很值得。 欢透露，眼睛却微笑着说爱你所有，我的耳朵只想听见你所有的 one for me for me、yeah、简单说了吧、oh、 爱只留在原地没离开、yeah、对自己说 tonight is the night， 让你了解我的爱，这个字虽不轻易说出口， 来自于陈梓彤的新歌 Don't Say， 这首歌集合了他自己所擅长的嘻哈和电子音乐风格。还记得在中国好声音当中那位改编双截棍的女生吗？陈梓彤这次把音乐当中的低音加重，并且用旋钮来控制摇摆，形成了 Dubstep 曲风。下面这首歌同样是来自太空漫步的感觉，来自于小雨宋念宇的新歌同在。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淡如为你带来的都会音乐，我是静止，祝你周末快乐，拜拜。 我知道你现在想什么，因为我也在想你想的。从那一天我就知道了，悲伤就不在了。从那天我也知道，等待都会迟的，会值得。